这是 Alice 李台湾为 LibriVox 所录的台语唐诗第38首《关山月》李白作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风几万里吹到玉门关汉下白丁道鹅开青海湾由来正见地不见有人还宿客望边色宿归道可言歌流动初夜叹息米英寒完 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